Day 6. 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现在下课，请坐下。请你说慢一点儿，请你大声说，请你再说一遍，请你再写一遍，请回答问题。懂不懂？明白吗？明白了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汉语怎么说？英语怎么说？是什么意思？请看老师，请看图片，请听我说，请听我念，请跟我说。请跟我念，请跟我写，请把书翻到页，请把书合上，请不要看书。现在听写，请举手，请把手机关上。